据阿富汗媒体报道，喀布尔机场附近26号发生的爆炸袭击，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70人，另有约150人受伤。27号，美军称出动无人机对阿富汗境内极端组织人员进行了空袭。 联合国安理会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26号的爆炸袭击发生后，塔利班方面加强了机场周边的安保工作，对部分道路实施管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政府27号宣布已完成从喀布尔撤离的行动。28号，仍有不少民众聚集在喀布尔机场外，喀布尔市区人流比前几天有所增加。 喀布尔出门的人越来越多，街道也逐渐热闹了起来。不过今天是阿富汗本周第一个工作日，但政府雇员仍没有上班，学校也没有开学。尽管塔利班发言人此前表示银行将很快开门，但目前大部分银行和外汇市场仍没有营业。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宣布，对极端组织阿富汗分支呼罗珊组织的一名成员实施了无人机空袭，初步迹象显示目标已被消灭。美军称袭击是从阿富汗境外发动的，袭击地点位于阿富汗南格哈尔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号在会见到访的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后表示，西方国家应该吸取在阿富汗等地的教训，把外来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是失败的，希望那些企图继续对外国领土打主意的西方政客能够认清这一点。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1446万8601例，死亡病例447万096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870万，死亡病例超过63.6万。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7号，有至少9万名学生被隔离。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出现聚集感染病例的学校普遍没有遵守疾控中心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没有推动教职员工接种疫苗。旧金山一名未接种疫苗也没有佩戴口罩的教师在感染之后传染了至少26人。由于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激增，其他疾病的患者也难以入院。在近期病床紧张的德克萨斯州，一名突发胆源性胰腺炎的患者因没能及时住院治疗最终死亡。 我打电话给附近其他医院，得到的回复是对不起对不起，医院没有重症监护室的床位。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截至26号晚，德克萨斯州大休斯顿地区仍有102人在等待重症监护室床位。日本27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200例，东京都新增确诊4227例。截至27号，日本全国重症病例2000例达新高，医疗系统承担巨大压力，居家患者超过118000人，比此前一周激增22%。七月以来，已经有至少45名居家患者死亡。 日本冲绳县副知事谢花喜一郎27号在与驻日美军会面后表示，美方在没有事先征得日方同意的情况下，于26号将大约6.4万升含有有机氟化合物的污水排放到下水道。日本政府随后就此向美方表示抗议，美方称排放的污水已经过处理，相关物质含量低于日方标准。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老北京人都知道，曾经在北京的西山附近流传着这么一个神话传说，说每到傍晚的时候啊，就会在斜阳的余晖当中看到两位仙人坐在半空中，那个样子呀，仿佛是下棋似的。而关于这个香山的传说故事有好多有意思的，特别是曹雪芹和《红楼梦》跟西山扯上关系之后，有关香山的传说呢就更加的在老百姓当中口口流传，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在2007年，北京香山的传说被列入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您听过多少有关香山的传说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讲述非遗项目，说说有关香山的传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经住在香山，并且呢，曹雪芹跟香山还有很多的典故。据说有一年啊，三伏天啊非常热，曹雪芹呢看到有些个邻居因为天热而发生了争执。有人说这个老天爷很公平，天是热的呢，穷人富人一样热呀，多公平啊。有些人说不解，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天热穷人你该忙还得忙，该奔波还得奔波，富人可以不出门，还有仆人给送水给送扇子。而于是啊，有个老头就对曹雪芹说了，说曹先生，您是个能人，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让我们凉快凉快。曹雪芹一听，我怎么让你们凉快呀、啊，来吧，我试试。曹雪芹带领大家呀，来到一面墙的面前，大笔一挥，在这墙上就开始作画。不一会儿的时间，曹雪芹就画好了一幅山水图。嚯，大家伙定睛一看，感觉画面上那个水啊，似乎都会流动似的。渐渐的呢，他们就忘记了炎热。哎，还感到了一丝一丝的凉爽。据说在清朝末年，曹雪芹的字画那非常有名，但是在曹雪芹生前，在清朝中期的时候，他是穷困潦倒，连一日三餐呢都成问题。这都是传说啊。有一回说，曹雪芹在路上碰见了一个呀瘦骨嶙峋的这么一个男的，这人叫刘三儿。当时呢，他的孩子生了重病了，眼见着自个儿的孩子呀慢慢的重病要死，您说这当爸爸的那心里头那得多难受，可就是没钱也没法治病，那就只能看着孩子看着他死。你说这个，哎呀，他实在这刘三儿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了，那心说我死这孩子前面得了，他就想啊找地儿上吊，结果被曹雪芹看见了，当即就制止，鼓励你一定得坚强的活下去，你得想办法给孩子看病啊。但是曹雪芹当时也没钱啊，于是呢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折扇就送给了刘三儿。这刘三儿后来才知道，感情这位就是当地的才子曹雪芹。刘三儿用这把折扇换了银两，终于是渡过难关。曹雪芹把小说《红楼梦》中刘姥姥的形象呢真是写得惟妙惟肖啊。在有关曹雪芹香山的传说中，也有一个关于刘姥姥原型的故事，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刘姥姥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红楼梦》里边这个乡下老太太，是不是？哎，这个，与这个荣国府的王夫人，啊，以及王熙凤，因为王夫人跟王熙凤本身就是亲戚，所以他们就有亲戚关系。这刘姥姥跟这也有亲戚关系，啊，结果呢，就借着这点亲戚关系啊，想上这个贾府上那么讨要点的那意思，哎，结果没想到这一去，加上这又是老年人，跟贾母啊还挺说得来，哎。到城了稀客了，到城座上宾了，一进荣国府啊，二进荣国府都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据老辈人说，在香山整白旗确实有刘姥姥其人，而他的故事呢也与这个石头记，就是红楼梦当中啊，有许多相关联的东西。传说呀，曹雪芹归香山以后，一时呢找不到合适的住处，正好整白旗有个亲戚，他是个当官的，家里头也有房子，得了，借住在这儿吧。曹雪芹的亲戚家呀，东北方有一条山谷，因为谷口有一座地藏庵，所以呢这个沟啊就叫做地藏沟了。刘姥姥他们家就住在地藏沟边上，他们家呢是以养牛为生的，也经常啊打草卖给整白旗的骑兵使用。刘姥姥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曹雪芹的这家亲戚家呀做过佣人，两家一直都有来往。因此呢，当曹雪芹搬到整白旗以后，跟刘姥姥也是不时的碰面。每逢年节，刘姥姥必定要到整白旗走动走动。哎，夏天的瓜果啊，秋天的杂粮啊，收下了以后都得给送点过来。曹雪芹啊好聊天，这刘姥姥您别看那乡下妇女农村老太太，呵，肚子里故事多着呢。曹雪芹有事儿没事儿的，哎，就到地藏沟啊听刘姥姥讲故事，对，顺便呢也教这个刘姥姥的孙子认识几个字儿。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啊，特地给巧姐儿，就是这个王熙凤的闺女啊，安排了一个结局，安排一个农村老太太到贾家，于是就顺手把刘姥姥写到书里了。说曹雪芹写什么都活灵活现，他怎么把刘姥姥那种滑稽可笑又淳朴又憨厚那个写画出来的，描摹出来的，那就是因为曹雪芹写的是一个最熟悉的人。说有这么一年香山啊闹灾了，刘姥姥家断粮没有收成，怎么办？只好啊上整白起来，那，找亲戚来借点粮食度日。这个情景跟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那是很相似的，只是没有王熙凤给的那么多，就是背走了几斗老米。有一天傍晚散步的时候，曹雪芹走进了地藏沟的刘家，进门以后啊，曹雪芹大吃一惊，感情刘姥姥的儿子放牛的时候啊让暴雨给灼着了，高烧不退两天，粒米未进了。高烧真容易把人烧坏了啊！曹雪芹赶紧的，拉过手来把脉看病，又赶紧帮着买草药，告诉他怎么煎药怎么吃。哎，没过几天，刘姥姥的儿子痊愈了。就因为这个呢，刘姥姥还特地攒了几十个鸡蛋给曹雪芹送来。可这种大灾之年，那曹雪芹能收刘姥姥的东西吗？肯定不能收啊。反正打这之后，两家走动得越来越近。在曹雪芹去世的大年初一，第一个上曹家来奔丧的就是刘姥姥。因为在与曹家有来往的人当中啊，他离得最近。大家伙就讨论这曹雪芹埋在哪儿啊？哎，刘姥姥也提出来葬在地藏沟，因为这儿有我们自家开的山地。曹雪芹去世以后呢，留下新夫人一位，终日啼哭不止。刘姥姥呢，开始是每天啊都陪着这点乐，但是后来一想，这天天哭也不是事儿啊，哎，索性 就把这曹夫人接到自个儿家里头了，又解决了曹太太的寂寞，又可以终日陪伴着已经死去的曹雪芹，因为他埋在那儿了。这样呢，曹雪芹太太这个凄苦的心灵，哎，也得到了一些慰藉，这叫一举两得呀。那么这个曹雪芹的太太搬到地藏沟以后，就认刘姥姥啊就当干妈了，对她的照顾也很好，呵，两家人简直啊那就是一家人一样。后来呢，这个太太也去世了，刘姥姥的家人就把她葬在了曹雪芹的坟的边上，据说早年啊还有迹可寻呢，但是呢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啊，是在哪儿有什么遗迹那就都没有了。刚才这个故事啊，出自李铁成主编的《曹雪芹西山传说》这本书，是由崔墨清搜集整理的。虽然香山有刘姥姥的原型人物，但是呢，发生在刘姥姥身上的故事啊，也并不都是这个原型所为。啊，比方说吧，小说《红楼梦》里边有一段很精彩，叫刘姥姥醉卧怡红院。那这刘姥姥喝多了，多喝几杯酒，跑出来，不行，我得找地儿解手去。啊，跑到那个大观园里边，反正解完手以后再一出来找不着道了，一看这哪儿啊，这是结果啊，闯到怡红院里了。怡红院是贾宝玉的卧室，也没人，一瞧，呵，这是什么东西，这都是啊金如宝贝，这呵，这有钱人家，一看一老太太冲着我就走过来了，一过去，呵，感情不是老太太，是穿衣镜。啊，那会儿这个镜子玻璃，这好，不是大户人家呢看不见。哎呦，感情这大户人家还能有这个呢，照出影来了。哎，就在贾宝玉那床上闻着香味儿就睡着了。但是等醒了以后，哎呦，我没吐了吧，我这哪个小姐的绣房啊，这么干净，我怎么躺这儿了？丫鬟们笑的都直摔跟头，这哪是小姐的绣房，这是我们二爷的屋子。哎呦，那我赶紧出去吧，又了不得了不得。那这醉卧怡红院嘛。那《红楼梦》里边叫这个劫狱母蝗虫啊，这段子很精彩，但是这写的不是西山这位刘姥姥，那这故事是写的谁呢？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 每晚十点 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非遗传说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山的传说。接着我给您讲一个白酒鬼与刘姥姥这传说，收录在啊扈丽萍编著的香山传说这本书当中，由木匠刘宝元讲述，由扈丽萍搜集整理。在曹雪芹居住的整白旗村啊，曾经有一个姓白的庄稼人，啊，30多岁，性子耿直。这个人呢，就是爱喝酒，而且是一喝就醉。所以呢，村庄上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白酒鬼。据说他为曹雪芹写《红楼梦》这部书帮了不少忙。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到第41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写到这儿，可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曹雪芹呢也喝酒，但是有节制，从来没醉过，所以写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您的这个醉劲儿怎么写他不知道。曹雪芹苦思冥想了一夜，这个时候雄鸡已经叫了3遍了，东方泛出了鱼肚白，曹雪芹这个脑子里啊，还是乱哄哄的。哎呀，怎么写呀？于是他把小狼毫这根毛笔往桌上一放，准备呢改日再写。他伸了伸胳膊，轻轻地推开房门。这个时候呢，白酒鬼啊，正一边哼哼着小调，一边向曹雪芹这边走过来。哎。曹先生早。哦，您早您早。曹雪芹说，这么早您去哪儿啊？嗨，我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到城里啊备办点年货呀，好过年呢。哎，曹雪芹一想，他进城，我这个纸笔墨砚也不多了，正好 我跟您一块儿去得了，我也买点东西。哎，好啊，咱一块儿，我等着您，您准备准备。曹雪芹回屋里头，拿出家中仅有的这点散碎银子，跟这白酒鬼呢，就着伴儿，就进了城了。他们俩是一边走，一边谈。就在无意当中，曹雪芹把一夜没有写好书的事儿，就告诉了这白酒鬼。我说：“白兄弟，啊，怎么着，曹先生？你说这个人要是喝醉了酒，是什么滋味啊？”这白酒鬼一听，哦，您问喝酒的事儿，这我可知道。喝醉了什么滋味啊？我跟您说，这个因人而异，人跟人不一样。您就拿我来说，我要是一喝醉了，那什么都不顾，满嘴的胡说八道，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次啊，我在别人家里多喝了两杯，我直接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您说这丢人不丢人？这一路走啊，一路聊，来到城里，白酒鬼到东城办年货，曹雪芹呢到南城买纸笔墨砚，两个人约好了中午在城门口见。可到了中午了，曹雪芹在城门口等了半天，哎，也不见这个白酒鬼的人影，眼看着太阳啊都偏西了，哎，这家伙哪儿去了？曹雪芹边想就边朝东城走，走着走着啊，他就看见前方不远处有这么一群人，哎，有说有笑的，哎，咱看看这个，哎，对对，过来过来，哎，看看看看，哎，曹雪芹一看这看什么热闹呢？我看看去。走上前一看，嗨，怎么回事儿？感情啊，这个白酒鬼躺在地下，满身是土。这一瓶白酒啊扔在地下，嘴里啊胡乱哼哼，我是玉皇大帝。你还玉皇大帝呢你？曹雪芹一瞧，嗨，哎呀，赶紧，他毕竟一块来的呀，赶紧过去，哎，从地下把酒瓶子捡起来，然后呢把这白酒鬼给扶起来。白兄弟，醒醒啊。曹雪芹一瞧，你还冲我乐什么呀？行，你喝多了。曹雪芹一听，我喝多了？谁喝多了？你没喝多，你怎么满嘴说胡话呀？我怎么说胡话？你看，醒，我就没睡，我干嘛醒啊？曹雪芹说，我跟你也讲不了道理了，得了啊，咱赶紧走吧啊，走。走干什么呀？曹雪芹一瞧，这舌头都短了，干什么呀？赶紧回家呀！你看你喝成这样，嗯，谁喝酒了？我就是多吃了点儿，哎，一口酒也没喝呀。啊，得了，爱喝没喝，走吧，咱赶紧走吧。这在这儿待着多丢人呢。曹雪芹扶着这位白酒鬼就慢慢的呀往城门那儿走去，临近城楼了，这白酒鬼啊站住了，哎，曹先生，你看，拿手一指着城门楼子，上边城门楼子呀，下边大门洞啊，咱都知道这什么样啊。曹雪芹说，看什么呀？哎，有一大庙啊。哦，那是大庙啊，那是。他把这城门楼子加下边这城门洞啊看成大庙了，他以为这是山门呢，哪有那么大的庙啊。嚯，他还真当真。这白酒鬼啊跪在地下就磕头，当当当，起来。呵，曹雪芹往上拽呀，也拽不起来，你别磕了，那是城门楼子，你看那些人都看你呢。都看我。曹雪芹说，怎么回事？你我曹先生，我这肚子，我要拉，说着话就解裤腰带。曹雪芹一瞧，这哪成啊，城门洞这儿里里外外啊，进进出出， 这都多少人呢？这个在这儿，这还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